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今日我哋讲一集目标， 目标。 人生好得意啊！到我哋呢个年纪有好多目标都达唔到啦吓，屌你老味！人生 set 咗好多目标咯。 但你细个有咩目标呢？ 科学家啦，屌你老味！系我细个好恨做科学家噶，我对呢个天文学好有呢个远景啊、理想啊。我细个好捻中去太空馆啊，睇好捻多啲星象啊。 真系噶、 天文学系啊，嗰啲电视节目啊，书本书睇。 真系够，我谂咁多听众都系听到呢一度，真系觉得系。以為是在看那個《東方日報》上面的那粒星星、 我真的很有興趣做這個科學研究啊！屌，即係雖然大個讀書又差，我想是阿媽不懂養育啦。第一，即係你細個，第一你不依住學校的程序去讀書，已經是一個問題了。你個人有些小聰明，不讀書難教，第二個問題。咁啊，梗係唔會栽培你啦。唔同外國，外國可能話啊，你有啲目標可以達到嘅話，人哋會睇得出一個細路點去栽培。嗱，外國嘅教育制度同香港又唔同。外國咧係寧願零攬就莫零種就莫攬，佢咧寧願咧嘥好多嘅資源去培育一個人，睇下佢可唔可以成為一個智者。雖然在當中他會損耗很多資源，也都培育很多垃圾出來，他都不會放棄。香港不是的，寧殺錯一個就沒有放過你，不得屌你老母放棄。有很多人去到外地才知道自己是資優生的，香港教育制度不穩定， 是 即是原來哇，你在外國是資優生來的，有10 A 的，香港怎麼零分的？香港這樣的教育制度當然是零分啦。 我想香港 的資優生去到就考零分啦。 香港現在你數頭十個富豪，有誰都讀過完中學的呢？我都不知道誰。 好啊，屌。 就是了。 日本也是啦。 不過我為什麼會今天說起談目標呢？我就是覺得人生越過得越後呢，是覺得越是虛幻的，覺得人生 是。我講一樣嘢俾你聽，近排我有個目標。 你又有目標？ 除咗揸大波飲人奶啦，飲靚妹人奶之外咧，我仲有個目標可以做咗喎。咁啊，俾寶寶龍屌撚到反艇，北京電影學院咧就收生。我啊真係咧就寄撚咗八嚿水咧，就去嗰度報名，要800蚊㗎嚇。咁咧報名咧就你要填張表啊，寫你嗰啲即係履歷嗰啲。咁我就話寫我讀過咩咩即係電影嘅嘢啦。咁啊，我又出咗一啲嘅即係寫過一啲嘅小説啦。咁我個人好中意電影，點點點點，我嘥你只八嚿水。我話俾寶寶龍聽，寶寶龍話：你就算想收你，你都唔可以讀。我唔係㗎，收我諗住辭工去讀㗎。我屌你老母啊！邊個養屋企啊？我唔撚係話，我有目標你又屌我。我而家個目標唔係去賭喎，唔係揸大波妹，我去做導演啫喎，為藝術啫喎，你都屌鳩我。 我覺得人生嗰、那個我哋每個階段咧、都會 set 一啲目標俾自己嘅。我哋咧如果嗰段時間咧，我哋冇俾一個目標自己咧，就彷彿咧好似喺嗰段時間裏邊咧空白咗咯。但係咧，你會發現而家啲人咧係特別中意打遊戲機。 啊，係喎。 即係當然遊戲機亦都係比較普及啦。 我見寶寶龍屌你老母打到三更半夜。 但我話你聽，遊戲機裏邊嘅特點係咩咧？ 冇目標。就是 它裏面有大量的小的目標，而是容易獲得的。但是打遊戲機呢，你完成目標呢，對你的人生呢可以留下一些痕跡呢，是完全沒有好處的。因為你沒有辦法可以透過你遊戲機上面的 record， 譬如說你今天拿了5000分、是沒有人會認同這5000分是一個。 不過你說遊戲機，喂，原來現在遊戲機打機是要買飛去看的，你知不知道？ 我知 道，但是看什麼呢？屌，我見過熒光幕閃閃閃閃，用幾塊想買張飛去看閃閃閃。 你都給錢替人做下去了。有什麼不奇怪的？ 你俾錢睇人做愛，你都可以睇下佢點樣打炮。 黐撚線！ 遊戲機屌你老！ 你而家夜晚睇嗰啲飲食節目，你都坐喺度睇人食飯啦，係咪？ 咁啊係。 咁有乜咁出奇啫？ 明白。 總之係睇人娛樂啦，好唔好？咁但係你就係發現咧，大家咧就係、是其實都係 set 好多目標俾自己嘅，其實。咁但係咧，真正嘅情況就好似打遊戲機一樣，即係你每一個目標咧。到你無論你完成同埋完成唔到都好咧，其實佢最尾都係你後來你會發現佢個意義唔係好大。 嗱，譬如舉例啊，你可能今個禮拜 set 咗一個目標係飲人奶嘅， 我 set 咗好多次噶啦，屌你！ 咁但係咧， 都未飲到， 飲唔到反而有好處喎、 啊。係因為你再 set 過啊嘛。 因唔係又未必係再 set 過嘅，起碼你就係保留住個目標，你留待有追求嘅地，即係有追求嘅空間嘛。 有空間有期待。 咁但係當你呢、這個目標完成咗之後咧，你就嗱，就算由你飲到嗰一刻啦、啊，你就覺得你就開始比較同。冇牛奶咁腥，同羊奶差唔多。 唔係你開拖人嘅，屌你有人奶咁簡單嘅啦，細佬，屌你！ 但你其他部分就係你其他都做勻曬嘅啦嘛，係咪？你喺成個部分裏邊，淨係得飲人奶呢個部分你未做過啫。咁你就後來發現，你咧就去認真去觀察人奶，同你飲過嘅奶，佢有啲咩唔同？最尾得出嘅結論就係冇乜特別，跟住你繼續係將條賓州懟入去嘅啦，係咪？係嘛？咁你咧喺，所以好多人咧。在完成到目標的時候就會產生了一種對現實的落差、原來都只不過是這樣 是 喂我覺得呢我今天其實想講目標呢我其實真正想提出一個問題呢就是其實呢我們所謂 set 了所有的目標呢最尾都只不過是這樣我們要面對這個問題、然後 其實我們現在 set 的目標呢尤其我們在香港這個環境我們不可以 set 一些什麼大目標我哋會只係 set 到一個目標係可能好基本嘅。我舉一個例子，有好多人嘅人生，譬如我啱啱遇到一啲新畢業嘅做護士嘅人，我嘅目標人生目標啊，講緊結婚買樓。嗱，佢哋已經係人生大目標，因為而家買層分分鐘六七球啊嘛。 嚇！ 你唔同話以前個目標可能八十年代，我要住山頂。咁啊，真係有人得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哋嗰個年代真係有人奮鬥成功噶嘛？譬如黃毅力，嗱，黃毅力就係一個好例子啦。奮鬥成功， 開茶餐廳嗰個啊嘛。 係啊，賣名車。咁人哋真係奮鬥成功，呢啲目標先有意義噶嘛？你而家 set 嗰啲目標係好基本，譬如我同你 set 嘅目標，譬如我咁啊， 有雞叫， 啱啊，屌，鳩硬，嗱最基本啊，鳩硬，原來條鳩唔硬， 念力鳩硬。 其實呢啲目標係好撚廢柴嘅，即係。我哋而家香港地點解孕育唔到一啲有大志嘅目標？就係個社會唔得，我哋有大志嘛。 但你所以你好慘啊！嗱，你諗下咧，你因為咧，真正咧就係一個人嘅生命都係有限制噶嘛。每個人都係有佢自己嘅長度嘅啫，係咪？佢唔會長過佢自己擁有嘅長度嘅。咁然後咧喺嗰個長度裏邊咧，我哋係 set 一啲。得兩個情況啦，一個就係你達到唔到嘅目標，保持住渴望；另外一個咧就係你達到到嘅目標，但係冇乜大不了。 因為通常我哋嘅目標咪都大不了，冇乜大不了咯。嗱，香港底你有啲咩工作係好撚偉大？你唔可以話我要做昂山素姬，昂山素姬而家唔偉大啦嚇，屌你殺呢個羅興亞人！你唔可以話我要做曼德拉，香港冇呢咁嘅土壤啊嘛！你睇下而家，屌你旺角嗰啲撚樣都話自己唔係搞暴動啦。 咁唔係㗎，咁你都可以考慮成為一個出色嘅科學家。你可以咧，打跛自己只腳做科學家嘛。 講搞科學，你死得啦！屌你。 嗱，呢啲就係自己畫嘅界限啫。你都可以係，你都可以係買張機票過美國㗎，或者係香港讀好啲書。然後去找一個好啲嘅地方做研究。香港係大把人過 MIT 啦， 咁啊係， 你估唔係全部人都嚟香港啊嘛？但係咧，我覺得咧，咁即係咧嗰種咧，當你獲即係兩種情況都係好淒涼嘅。一個咧就係你嘅目標定得太高，你最尾係 到達唔到， 你人生只係得渴望。 啱， 係啊，你同人哋分享嘅時候，我希望去火星，但係其實 嘥撚氣啦。 然後咧就係一係咧就係 set 啲目標，好似打機咁樣嘅。嗱，而家喺三個鐘裏邊咧，我要食三百粒寶石。你知你老婆都成日搞呢啲嘢啦， 成日搞呢啲。 跟住然後咧，喂，終於食到啦。跟住然後咧就，老公食咗三百粒寶石啦。 跟住 有我乜撚嘢？ 我唔知做乜撚嘢。 跟住然後咧，但係如果當你冇辦法欣賞到佢呢種食到三百粒寶石嘅興奮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呢件事好無謂。 唔係，因為其實你打機 流就本身好無謂， 你係浪費時間咯，真 係。係，所以我覺得咧，人生最慘咧就係當大家諗住自己有目標嘅時候咧。而係放喺我哋而家呢個有限嘅生命裏邊去睇嘅時候，兩個情況都唔討好嘅。你冇，你無論你做到同做唔到都。 我以前細個睇過一句説話，喺啲書籤度，以前細個好中意儲咧。以前 哦咩引一部咩風平浪， 有啲影啲花啊，有啲 係啊咩退一步海闊天空嗰啲啊。 佢有一句説話我好深刻印象，咁多年都留喺個心裏邊。 夢想和理想只是一線之隔，夢想你可能永遠達不到，理想你可能憑努力你可以去追求得到。咁呢句説話喺我心目中留咗好耐。其實我細個嘅時候有好多工作我想做過嘅，例如我 AV 男優 ，AV 男優我唔識日文啦，屌你睇睇，即係請唔請啲廣東話噶啦。到我大咗嘅時候，我好渴望做吉他手啦，我好渴望寫小説為生啦，我好渴望自己係一個電影導演啦。咁做好多呢啲嘢我自己都，但係好彩，即係我做呢份工啦。如果唔係就屙撚啦。咁我朝過呢啲目標去進發，亦都去踏過一兩步，但係發覺原來嗰個步伐係好難行。我發覺呢啲原來叫夢想，即係嗱，理想你可能踏出第一步，你有力量可以令到你上多一步樓梯。 Step forward 嚇嚇。 但係夢想冇嘅，你行咗第一步，你發覺好困難、好寒冷、好孤寂。同埋好崎嶇，呢啲通常都係夢想嚟嘅，即係等於我到電影班有好多同學仔，除咗一個而家做咗電影導演之外，其他嗰啲咪閪曬咯。即係有一個社工，我都講過好多次啊，佢辭一份社工買一間屋， 唔係 Oyster， 唔係買一間屋，咁啊走去做 PA， 好撚賤嘅，成日話 Oyster， 一聽就知道係豪哥， 去亞視做 PA， 咁咪閪咗咯。即係佢我。即係見到佢係好老道嘅，即係佢有份社工唔做，社工個人工就同我一樣嘅，大佬。 係咯係咯， 即係你諗下佢個犧牲係幾咁大。咁你 Oscar 哥都仲撚戇鳩啦，即係根本都唔係想入呢行啦，佢做嗰啲嘢就。另外就係我有一個同學，而家做咗電影導演，佢犧牲好多好多，即係佢跟阿彭順彭發去撚咗泰國去咗十幾年，咁啊翻嚟香港啊拍咗幾套戲，咁你發覺佢嘅生活係幾咁我問過佢，我話喂，你人工幾多？佢咦牙牙啦咁樣。咁後屘問佢住邊，咁啊住居屋，咁啊之後佢老婆有份政府工，架車係佢老婆嘅，即係生活係靠佢老婆啦。我話嗱，你幾年先開一部戲？咁平時冇有啲咩咁點啊？冇啊，都係同人傾下睇有咩機會，或者睇下啲橋賣唔賣到咯。咁我話生活費方面咧，盡量慳，即係你諗下啦。咁你諗下，即係做導演嗰、那個，即係真係幾慘咯！即係唔係成日有公開喎，先慘啊！即係仲要冇公開冇糧出嘅喎。 都好難講嘅，又睇下佢邊嘢捱得出頭啊！即 係阿許安華夠捱出頭啦！許安華講過一番説話，好令到人心寒。我十年先收一部戲，我一部戲先收你100萬，你話我幾錢個月人工啊？嗱，係咪先？咁啊，真係有數計喎！ 咁啊系， 佢上部戏收人120000，佢话我收你120000，喺大陆佢嗰次讲国语，佢话我收120000，我十二年，我十唔知15年啊，先一部戏。咁你谂下佢几钱人工一个月咯？ 又唔系咁讲嘅，许鞍华三个字唔系净系可以拍电影嘅。 佢拍过其他啲咩咧？许鞍华话俾我听，佢冇拍过其他嘢喎。 佢可以去教书都得啦，请 边间请佢啊？冇香港冇间请过佢。 哦，唔系喎。你又錯了喎！佢喺城大係做過客席嘅喎，係 咩？ 係啊， 做咗幾耐啊？ 咁啊唔知道，就係我讀書之後佢入咗嚟啦。總之就係、是、係啊。 呢啲又屙撚啦！屌你！ 喂，佢哋嗰啲全部嗰啲友仔，全部係讀飽書翻嚟噶嘛？ 咁啊係。 喂，但係同你個老友唔同啊！你老友稱埋都冇幾兩嘢喎。 但係我哋份人工嗱，你計下數，我同許安華份人工邊個高啊？肯定我高過許安華。 哦，你唔知啊？許安華有咩灰色收入啫？ 喂，佢啲灰色收入唔夠我嗰份穩定收入咁多啊！我仲有公積金、退休金咧，佢肯定冇。 屌人哋翹埋隻手喺屋企喺度硬腳。 哇！屌你老味，我啊覺得佢唔係啦。 係好難講啊！你咁你點啫？你平時冇戲拍，你就係坐喺度噶啦，咁咪點啊？ 咁啊係，即係所以有啲嘢理想同夢想，可能嗰、那個間隔啊，就係、是、你行嗰一步崎唔崎嶇。即係有你有時行一步已經知啊，年紀大咗，你嗰個目標已經好清楚㗎啦。你話細個，你襟捱爛屌，你唔驚，你都可以行多兩步。 但係就咁嘅，你好變態嘅。嗱，有兩即係咧，哲學有一句好出名嘅名言，就係、是、你寧願做痛苦嘅痛苦嘅蘇格拉底，定係做一隻開心嘅豬嘛？ 啊，咁啊，梗係做咗開心豬 啦。嗱，呢、這個就係、是、即係人言人殊啦。即係你做痛苦嘅蘇格拉底，你就係一個有思考，能辨別，即係辨別事情啊！ 係我睇透過，我都唔能夠，我寧願唔辨別事情。 但係你如果你做一隻快樂嘅豬，連你今日錄音嘅機會都冇。 係嘛？即係你個腦根本都冇轉過，你對人生其實咧，好多人都係咁嘅。如果你日日翻工，個腦係一片空白，然後咧將你剩餘下下嘅時間就拎咗去打機去攞寶石嘅話咧。你想想由生到死你中間出現過什麼？ 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 而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你說他生活條件可能沒你那麼好，吃吃少一點，穿穿少一點。 我生活條件還叫好，屌你。 當是啦，那然後，喂，但是他踏雪流行喎。 那是。 其實我們都是好像是即係行過雪地咁樣， 邊個唔識啊香港？你唔好話佢香港唔識，國際邊個唔識許鞍華？ 唔係就喺 N 區係 國際知名導演啦。 即係我覺得係我記得霍金佢講林瓜老襯咧，佢有遺言噶嘛。佢話咧如果喺貢獻人生即係世界嘅角度嚟睇，佢話佢已經係此生無憾啦。其實，喂，有幾多人講得到呢句説話？大部分人根本同個世界都冇產生個關係， 冇產生個共鳴。 因為佢個共鳴喺個鑽石嗰度啊嘛。喂，最尾你喺呢個 Final Fantasy。即係太空戰士入邊最尾攞咗10,000粒寶石咧，其實呢件事係唔夠你名留青史嘅，亦都唔可以話對呢個世界去做過啲乜嘢咯。我覺得所以咧談目標呢一個部分咧都好得意。有時我哋希望我哋個人生裏邊覺得安樂，但係咧同時安樂得嚟咧，其實就會踏雪無痕。 係， 你最尾咧就係百萬 踏雪有痕，其實你個生命係過得好痛苦，因為你首先有意識先，你對呢個世界有意識已經好撚痛苦啦，我覺得。 其實咧，我近排問咗我朋友一個問題，我有個朋友咧我有個朋友同我一齊，唔係同我一齊開工，幫我做 pops， 即係做道具嘅。我嗰日問佢，即係啱啱大家傾開偈啦。我話你記唔記得你細個咧？即係譬如話，我當求其 set 個數啦，8歲留下啦，好冇？其實大部分時間唔識嬲嘅喎， 唔識屌根本你啲世界，你對個意識都冇，俾人揾笨柒，覺得應該嘅屌。 而唔係你咧中間咧係未嗱，你個人係有意識嘅， 唔係啊，有嗰種對。 你都知道你都睇到六神合體咧，都係由六隻嘢組成嘅，有啲獅子咧喺度衝過嚟，最尾會變成 意識。我講嘅意識係你對呢個世界有一個深層啲嘅體味。 其實所以細個有個好處，細個捱窮咧係冇窮呢種感覺嘅，係嘛？即係你其實過得差食得差，同人哋 share 一杯水去沖涼，然後咧你飲完就佢飲。呢啲嘢 OK， 你會知道資源唔算好多。但係你會唔會因為呢件事咧嚟產生好多負面嘅感覺咧？ 又唔覺㗎。 冇嘅。哇！我覺得呢種感覺，即係我問開我朋友，我朋友話係喎冇喎。跟住然後咧，我就喺度諗即係我近排睇咗有一個講畢加索嘅故仔咁樣啦。咁咧畢加索佢臨尾畫啲畫咧，全部都係一塌糊塗嘅，一扎嘢咁樣啦。跟住咧佢話咧我好細個就可以畫到好似一個偉大嘅畫家咁樣。佢話但係我花咗一生嘅時間畫翻好似一個細路仔咁樣。咁我就諗翻起。他這個說話呢，當然他是他的偉大，他是很偉大啦。但是呢，我一般人對他最晚期的作品其實都不表示很欣賞。 不是，我很欣賞的。但是他有嚴重偏頭痛的。 是嗎？ 我有嚴重偏頭痛。當你嚴重偏頭痛發作的時候，你看的就跟他看的一模一樣。 跟著然後呢，我就在想其實一個人呢，有沒有辦法呢，可以回去細個嘅時候咁樣，即係咧， 你要大智糊塗係好難得。 而大部分嘢咧，即係好多嘢，原來係咁啊！即係你細個其實 你要睇得好透咯。 你唔嬲噶。 係，你要睇得好透咪唔嬲咯。 但係唔係咯？而家就係乜撚嘢都好嬲噶嘛。 因為你要嗱有糊塗，到由你精明。由你糊涂到精明难得，所以但由你精明到翻糊涂系好难得，即系你根本要好。 你有时睇到，你有时睇到咧，好多有即系有智慧嘅人啦，佢都会讲话其实喺小朋友身上会学到好多嘢。你知啦，我每次见啲小朋友，我除咗想掟落街之外咧，就系做 鸠佢屎忽窿 啦，一系就系做肉丸啦，系啦，屌靓妹更加好啦。喂，往往我啲小朋友简直系一无是处，简直系社会嘅寄生虫， 唔系同埋 害虫啊！ 簡直係破壞分子啊！屌你，見撚到佢真係 見到小朋友真係好撚驚 啊！直頭係驚啊！ 但係我唯一咧可以喺我自己嘅童年裏邊學習到一樣嘢咧，就係 啊，其實即係當我有其實我嬲嘅呢樣嘢咧，我係好遲嘅。我諗我係中午，我諗我幾乎係出咗嚟做嘢，我先至開始會覺得哇呢樣嘢好唔得，呢樣嘢剝削到我嘅利益啊，呢樣嘢對我係唔好啊，我要排斥佢，我要。呢啲咧就係要睇小佢嘅，呢個人咧就咁樣對付佢，諗好多方法去處理人同人中間嘅關係啊咁樣。到我而家咧，已經唔需要為生活煩惱啦嘅時候咧，我就慢慢睇翻，即係睇翻自己以前嘅時候啊，究竟我係咪可以翻翻去以前？ 好難噶，翻唔到噶， 係嘛？ 即係嗱，我細個嘅時候，我讀中學嘅時候，開始 你就已經嬲到撲街啦，你就 因為我係啲被。擠迫嘅一群啊！屌你，有咩咪揾阿狗啱啦！今日冇嘢玩，揾阿狗。罰抄揾阿狗， 玩狗佢。 即係總之翻學咪你係嗰啲被欺凌嘅對象。咁你翻到屋企，阿媽話又係你，屌你咁咪又刮鳩你咯。你同 Miss 講啊，唔知點解咧？阿狗兄咁學校幾百人係唔搞係搞你嘅喎，你肯定係有問題。個Miss 又唔睇啊，喂！個問題梗係喺我度啦，因為我唔反抗噶嘛，大佬啊！我嘅原因點解啲人蝦我？因為善良啊嘛，屌你！ 係咯， 即係唔係因為我抵蝦啊嘛？但係 Miss 唔理啊，因為你俾嘢佢做啊嘛，你去投訴搞你咯。所以我中學嘅時候，我反而好沮喪處理問題。到我出嚟社會做嘢嘅時候，我發覺一樣嘢就係我可以去揀朋友，我可以揀工作，我可以揀女朋友，我可以揀老婆，我可以揀。家人我都可以揀，點解揀唔聯絡？咁嗱，你見我大咗，我個生活好多，因為有啲嘢我直頭係唔去做啊。但係你要被逼去做嗱，我嗰陣時試過打啲工係幾困難嘅人際關係，譬如做攝影，我發覺一樣嘢就我咪唔去揀咯，即係唔做呢份嘢，做一啲轉工咯。一間公司一困難嘅時候，我又即刻轉工。所以我細個嘅時候轉好多工， 好多嘢係天生嘅 啊。 即係咧，譬如話好似我哋呢種人咧個性格咧係同人係比較容易相處嘅，即係講得白啲就係有啲人緣啦。咁咪會 我又冇乜人緣喎，係識你識咗廿幾年， 我咪可以做攝影咯。咁但係你譬如好似阿大星咁樣，喂見到呢個人咧，好得意嘅，你有時見到，喂，嗰條女都唔識著高踭鞋，著到好似雞咁樣，即係佢會咁樣 comment 人哋。 唔撚係嘛？佢真係咁講。 係啊。 影緊相嘅時候咁講。 即係唔會講俾人聽啦，即係佢同我講，佢話呢條友扮嘢嘅，即係咧。 但係都唔會咁講嘢嘅。 佢好中意睇穿人啊。 哦。 即係嗰種咁佢咪適合做啲 back end 啲嘅咯。 咁啊。 即係如果佢對住嗰啲電腦 server， 哇！呢盞燈著咗，證明有 virus 入侵啊。 咁啊點啊？ 係啦。哦，屌尾呢個 message 係由俄羅斯 send 過嚟嘅。喂，咁佢咪啱？ 但係對客唔得啊，大佬。 佢咪啱做啲 back end 啲嘅嘢咯。所以有時有啲嘢係天生嘅。係。 我人緣唔好，咁咪做呢啲工啊。 我又今日即係回應翻，即係翻我哋個主題啊，就係我覺得咧越大咧，啲目標係越虛無啊！你得到嗰啲嘢係其實你後來發現你計過之後， 即係等於追靚女啫嘛！即係以嗱 係啦，係追靚女最緊呢個最重要 嘅。我話俾你聽，我嗰陣時細個，即係而家我哋有啲姑娘都好 好大波嘅， 耀眼嘅。即係嗱，有一個姑娘個樣成個阿沈大師咁嘅，嗰個 啊，是但啦嚇。 無線嗰個沈大師，唔係講股票嗰個啊，嗰個啊三牙捉嘴，唔係嗰個直頭嘅沈咩型嗰個沈翠瑩啊，因係兩姊妹咁嘅樣噶，唔係好化妝嘅，有好多人都喉撚住佢。咁你話啊，有冇追呢啲女仔嘅目標？完全冇啦！屌你，我幾嚿水，五嚿水，嗱吹笑五嚿半，嗱我剩住2000蚊，人哋當你屌你攞咩老公咁砌啊，大佬，喂唔好帶袋啊，屌！即係我唔會再呢啲，因為用錢可以買到，唔使嘥咁多絲。嗱，你女仔咧追女仔一樣嘢，香港要做咩咧？要恰，因為要求啊嘛，你要求人，你要俾好多資源去氹人開心。你要將自己的自尊放到好低，將人哋嗰個尊嚴抬到好高，呢個係香港追女仔嘅最唔公道嘅地方。咁你叫我會唔會做呢啲？梗係唔會啦 ！set 啲目標，屌你老味，我攞啲錢去買支吉他玩啦，我諗過啦。 唔係，所以我就係想講咧，你個目標咧，你最尾獲得同失去嘅都係咁上下多咯。好，呢集去到呢度， 拜拜。